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当中。刚才说到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花丝镶嵌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工艺美术大师钮东蕊。我们请钮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钮东蕊，很高兴今天能在我们的台里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花丝镶嵌以及我与花丝镶嵌的那些故事。 嗯，其实我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爆料哈，就是您之前我看是我的同行，北京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是制片吧，应该。 啊，我是栏目组的，主要是负责栏目的一个执行，以及市场的一个宣传工作。 您是怎么从一个就新闻工作者、电视媒体人，然后转到了工艺美术这个领域的呢？ 是这样，其实我们都属于80后这一代，我们的长辈呢，其实希望我们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一个好大学，然后留学回国，做一个 office lady， 踏踏实实的呢，做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令人羡慕、稳定的，工作，这是他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期待。我呢，之前等于是从新加坡留学回来之后呢，就进入了电视台工作，当时还是挺火爆的《欢乐总动员》，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还做过经纪人。后来是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呢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动。那个时候呢，经常出差，家里呢就说要不然你休息休息。我说那也好。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头呢，其实我的父亲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艺的工艺人员。他每天都在制作不同的工艺，就是这个花丝镶嵌，直到现在他还在制作，在创作。那个时候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因为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那种布灵布灵的珠宝，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她很漂亮。很漂亮，一点一点就发现，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曾经没有这么多的接触，可能也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真正从社会上去磨练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才发现，回到家里以后，你可以静下心来去看看父亲究竟在做的是什么，然后又是怎么做的。其实到那个时候，我才对花丝镶嵌，或者说这种手工艺产生了这种憧憬。 其实小时候就应该接触到了不少吧，看到自己父亲做，但是一直都没有仔细的留意过，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就是小时候是摸着宝石长大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不缺，你反而就不在意。那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转过头回来，你才发现，这个东西的背后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你才会关注到这一个点，然后你就会在想，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之后要去怎么做，然后要选择什么样的路？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然后呢，我发现我爸爸发现我就是开始去关注他所做的东西了，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依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可能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就是人嘛，就是一个推动型的。有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可能做什么行业也好，然后你热爱什么也好，真的是一件事一件事的推动你，或者说一个状态一个状态的一个推进。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上班给公司创造价值，我的能力也不错，那我为什么不为家里头去做创造这个价值呢？那好，那我就去做家里的事情吧，试一试。那时候呢，其实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去经营。其实想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经营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算是工艺美术的下一代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 不好吗？ 对， 我觉得非常重要。 是重要，但是当时因为现在很多老大师们，他们很多人都有一系列的悲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孩子没有办法接班我们的手艺， 嗯， 而是在经营我们的手艺。其实有时候想起来，我记得这个老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背后打了一个冷战，真的是，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零五年那个时候真的是想的是去经营这个事情。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经营这事儿不好玩儿。 就是在工艺美术这个领域和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和他的理念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尤其是商业，我并不是一个，我发现我不是擅长做商业的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说去很好的去经营这个事情。而且呢，我觉得我去经营父母的这些多少年下来的这些积累，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于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我觉得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我等于是从2006-2007年就开始转变。比如说我们做生意要有核心竞争力， 对 不对？ 对 啊，那核心竞争力并不是你的资本。因为很多人比你有资本。他可以有更好的渠道，那么呢，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本，那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那应该就是我所拥有的别人没有办法替代的记忆。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那好，那我就开始去想，我要不要和我父亲去学这门手艺。 我觉得从2006年开始啊，到现在已经有15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有没有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等于是从零开始。 就我父亲不让我做这事儿，就根本就不可能。 为什么呢？ 就这事儿，我磨了我父亲得有2年的时间。我说，老父亲呀，这个我也没有班上了，对吧？工作也辞掉了，我只能指望着你了。对，教我一些手艺吧。我父亲当时就是说教不了，特别特别决绝。 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一呢，是我是一女孩子，他跟我说这就不是一个女孩干的活， 太苦了。 对，太苦了。二呢，是就是他就觉得我根本就不行。对，就你一个在外面风风光光，然后每天跟明星在一起的人，然后跟演员在一起的人，然后去搞时尚的人，你能踏踏实实的在这坐着去干活吗？就是从他的骨子里就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可能接上他这班的，也没指望我们去接这一班，就一点都没想过。 而且从父亲的这个经历来看哈，就我自己了解的哈，我觉得是不是父亲应该是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几十年，他的这个成为了大师之后啊，他仍然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他的门槛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其实真的是挺高的。就是到现在我父亲还跟我说呢，说这个东西不光是要刻苦。刻苦是基本基础，二呢，你真的得有天赋，你得有那个灵气儿。这是真的。 那当时您开始啊，从零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花丝镶嵌它主要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步骤？它难在哪儿？ 哎呀，那要说的话，我就该吐槽了，真的。 太难了是吗？ 不是，就是最简单的工作。你就是用火去烧，把它烧化，然后把它倒成条，然后拔丝，这属于备料阶段。就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然后又重复，让我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儿，让我干了1年半。对， 这就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其实是，就是包括现在我跟我的学生去聊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都有现成半成品料嘛，比如说银条银丝啊都可以从网上买到啊什么的。但是我基本带我的学生徒弟的时候，基本就是每次从开始都是要让他们亲手去制作，虽然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当时那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家老爷子就是觉得我不行 啊，他在考验你。 对，他就是觉得我天天就磨你，把你这性子给磨下来， 看你什么时候放弃 啊。对，他就是说我看你什么时候放弃。然后呢，那我就弄呗。真的当时没想别的。 我觉得还是因为有热爱在里面，所以很有耐心吧。 没热爱。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热爱，这是一句实话。因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去把我父亲这班接下来，最起码我得懂，我得会，我就算是以后在制作的时候，或者说我不制作，我得懂，我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做下去的话，我不能是个大傻子，对吧？然后小白那几句话让人给问毛了，你以后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去继续下去呀？所以就是这么简单。那热爱真的是从后面一点一点的就变成挚爱，然后变成一种使命，变成现在的这种，哎呀，一提花丝相牵，一提公益，我就很嗨，我就兴奋，然后眼睛就发光，就是这是真的是一个过程。没有人从一开始会热爱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除非他就是天才，或者是老天爷就是来安排他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终结者，才有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人。但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深耕，通过发掘，然后一点一点的变成热爱的，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我跟我父亲学了这么长时间，当时怎么说呢，这一年多的时候吧，其实我也耍过小聪明，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做金活，就起步很高，一般花丝呢其实都是做银，那我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金，那更谨慎，因为这个损耗啊什么的都更加的这个严谨。那我有时候偷摸看我父亲干的那个活，他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偷摸的在他那个作品上面上两手，对，会的，然后比划比划看看行不行，然后觉得不行，偷偷再拿下来。对，基本就是这一点一点的。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还是应该他偷摸的也知道我干过这些事儿，所以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让我进行制作。那其实我觉得花丝镶嵌哪一部分你要说难啊不难的，哪一个部分都挺难的，然后呢哪一部分也都不难。 它都有哪些部分 呢？其实花丝镶嵌就真的像一个人生经历，就好比现在我们说的孩子从小就要给他摆正摆直，那就好比我备料的时候我就不能有一点点的马虎，我画料我倒调的时候我的手就必须稳，如果不稳的话呢，它在调虽然说它冷固凝却之后呢它确实是成一个调了，但是它的调里面有裂，就当你的速度不够的时候它的温度有变化，那你的调内部就会有裂，那你在压片和拔丝的时候片就会断，丝就会折。那第二步你丝拔好了以后你一小节一小节的，那你怎么做活啊，对吧？那你肯定越长越好。一般我们这个丝反正我能搞个1000米没问题的。 1000米？ 对，1000米的0.222的丝没问题，就不断。但是我们不需要啊，就我们基本就是1米1段这样用。那你要说您这20公分一段21公分一段，你得搓多少次？我们还要搓丝，那就是花丝。花丝是把两根丝拧成一股，你要搓很多次，每搓一次呢都要过火。那你对火的掌握，你那么细的丝，你不把它盘好了，然后呢，你在过火的时候，很容易其中的这个丝就被烧化了。那你这整个一根等于就白做了。这又第二步，那可能就是你6、7岁了，开始上学了，打好基础。那后面呢，你在掐丝的时候，你的形态不好不漂亮，影响的是整个这个作品的一个美观效果。你到焊接的时候，你这点没焊好，你下一步肯定也焊不好，就是它是一个叠加的过程。当作品成为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的时候，你前面的每一步都不能含糊，这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魅力，就是很严谨。那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么多年做下这个工艺来说， 一呢是对我人生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沉淀。 嗯， 你想时尚圈的小姑娘20多岁，那得多疯疯癫癫呀，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你的心智是成熟的，然后你发现我很认真的对待我的每一步，就像我认真的对待我人生的每一步的时候，我无论结果是怎样的都不会太差。就是它特别的疗愈。学我，因为要么我现在为什么说热爱这个行业，它是从骨子里从内心发出来的那种，因为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个状态，改变你的思想。那时候我觉得我跟我父亲一块儿做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这工作室只有我和我父亲我们两个人，那时候真的是最爽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家里面也有一个独立工作室，我跟父亲一起工作的时候，哇，那真的没有说话时间，没有聊天的时间，就你做这个活的时候，你甚至都要练习呼吸。 手要非常的稳， 特别的稳，手必须特别的稳。然后你要练习呼吸，然后呢就是一呼一吸间就像在修行，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我们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甚至可能是有一根小的金丝掉在了地上，我们都能听见。 而且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不能走神儿，这个要集中，非常的集中注意力。 就很多时候吧，大家都说你要专注，你一定要专注。这个魔力不光是做花丝啊，就是可能在任何一个手工艺，尤其是那些比较专业尖端的手工艺的这个工作上，不是你要去专注，而是这个东西它吸引着你，让你专注，把你带到一个很专注的状态下。然而这种状态呢，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享受的。那种感觉是特别美好，特别美好的。然后你会觉得做完这一天活，虽然真的特别累，但是就觉得是像洗礼一样，让你觉得我没有烦恼。就我现在就有时候可能会经历过很多烦恼，经历过一些困惑。比如说，我在抉择的时候，我想不明白。那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我去干会儿活吧。就是你让自己停下，停住，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反而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这个事态呢，也会随之而向好的方向去变化，这很神奇。这是让我觉得，你不会再去急于去决定做某一个事情的决定，不用去急于去寻找答案，也不用去急于去恐惧未知。这个可能是给我带来人生最大的一个享受和帮助。就挺好，特别开心。 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给您带来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对，而且就是咱不说物质层面，也是精神。我这人可能就比较爱追求精神的这个东西。当你做出一件作品，因为我身边的客人其实也还都是不错的客人啊，然后就是他们对我的信任，也是让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会给他们做设计，然后呢给他们那什么，但是我很少跟客人沟通，说就是前期我会问他你要送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是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感觉的，或者你自己带，或者送老婆，或者说送朋友，给我形容好了，大概我就有一个画面。但这个能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对美术啊，对这个人的感觉呀、气质啊什么的，抓得比较 准确。 这个可能对我就是人生的经历没有白白经历的，你所有的经历都是你的收获。到现在我给客户的一些做东西的定制，然后定位，就是好了，我知道了，行，你放心吧，你就等着吧。我不会说去做出图稿来，您确认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啊，然后您确认一下这样可不可以、要不要修改、我从来没有过。我的客人给我100%的信任，我给客人120%的回馈。就是我基本可以做到，不能说能做到，就是我希望能做到高于客人的预估。 这是我做所有这些工艺也好啊，还有这个作品也好的一个愿望，以及也是我现在秉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比你所想象的高出一些来，这样呢就会给你带来惊喜。 没错， 最爽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客人打开那个首饰盒的时候，哇，太好了，我好喜欢啊，太好了， 惊喜的感觉。 对，就我每个作品都会有我的一个小礼品盒似的那种，然后女生就会有蕾丝啊，然后男生都会， 对， 就是让他有那种开箱感，就是那种状态。然后我看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我整个人就嗨爆了， 非常的有成就感， 太有成就感了，就是。所以说快乐真的特别快乐，从工艺上有快乐，然后从我跟客人在一起的这些交往我有快乐，然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快乐，比如说我带学生啊，然后我们做新的创作呀，然后我们做项目啊，然后对，然后去突破不可能啊，这些快乐就哎呀比打游戏好玩多了。我从来不玩游戏的，就没有时间玩游戏，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什么那些，我都不懂，听名字和什么魔兽什么那些啊，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啊什么，他们跟我说玩啊什么的，不会呀，对，我没有时间玩那些。我的时间都用于搜集资料，然后和老前辈们聊天儿，然后对，跟这些行业内的高手们去碰撞。这些我觉得更爽，因为什么，就是聊到老前辈们，无论是花丝镶嵌领域的，还是各个领域我们燕京八绝的，然后或者是民间的这些工艺的这些大师们，真的他们每一个人，尤其上了年纪的，都是一本你读不完的书，真的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能给你说出很多。现在的老师傅们比以前老师傅们好多了，真的，就是我很庆幸没经历过那些，就是你得给他搓脚，然后端茶倒水三年才给你说出一点点。现在不是的，他们愿意把自己所这么多年容纳出来、积累出来，然后并且提炼出来的那些精华，他们愿意跟你说。我呢不耻下问，我什么都感兴趣，只要是在工艺上面，只要在艺术上面，我看着他们就像哎呀宝贝呀， 快点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我。 对，是的， 非常的渴望能够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营养。 是的，就是他们的营养真的胜过你做多少件作品，甚至说做过多少次的实验。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所有的交流呢，又是在于每一个的项目。您不能说哎老师我不懂这个，您教教我这个行吗，没人理你的。对吧，那你们一定是要有合作，有碰撞。然后呢才能激发出双方的那些点。尤其现在很多老师傅，他们真的是太优秀了，但是他们不会说，他们只会做。我们不是说去挖掘，而是去碰撞。 那现在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啊，比如说和老师傅合作的一些项目，或者是您给自己的客户做的一些这个工艺品，它大概现在都是什么样的类别的呢？ 我主要做的是珠宝。对，我们挂回原体啊，花丝镶嵌。花丝镶嵌是什么？其实花丝呢是分为花丝、花样丝和镶嵌两个范畴。那花丝，所谓的花样丝呢，就是我们通过金丝、银丝做成不同花样文案的丝形。镶嵌呢，就是我们把宝石镶嵌在金银这些金属上面。那我们这个流派做花丝镶嵌呢，主要是做18K金的花丝镶嵌。然后呢和国际的珠宝市场相对接。我们可以用18K金去镶嵌贵重宝石。因为呢18K金的硬度以及它的这个国际金属标准是一个可国际流行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其实主要打造的呢还是珠宝这一类。然后包括很多大师啊，包括我们花瓷镶嵌的程大师程观音，他呢就以观音像为他的主像。赵春明赵大师呢是以建筑大型器皿为他的主像。王树文王大师和袁春元袁大师呢，他们就以大型的大型的那种比如像鹤呀象啊那种大型的器械啊为主要方向。我这边呢主要就是以珠宝，因为还是喜欢布灵布灵。对，然后呢也觉得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特别的特别广特别宽的一个市场。包括我父亲呢以前也是北京首饰厂出身，以首饰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首饰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是这样。 最近您有没有哪些新的作品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最近其实我们的作品还是挺多的。有大的项目也有小的项目也有自己的创作。要说大的项目，我们2019年然后这个 新中国成立 对70周年，我们呢特别的有幸被受邀去进行了澳门彩车，就是彩车里面的澳门号的这个金莲花外饰的一个贴附工作。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大概是100多个平方吧。那是用金箔贴附工艺。 金箔贴附工艺。 对，金箔，那它整个上面贴的全部都是24K 黄金。 哇， 对， 怪不得就是那么闪亮。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街上最亮的仔。对，然后受到特别高的一个赞誉。当时其实我们做那个澳门彩车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觉得哇太神圣了，真的那种是那种特神圣的那种心态。但是呢过程其实真的挺痛苦的，你知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属于这个造型属于一个超高超宽超造型，然后它又通有很多运输的问题，然后有拆装的问题，然后还有切割的问题，反正这个是返工了很多次。然后还有它很多它表面的一个处理的问题。要说到这个表面处理的问题，其实是这样，要讲一讲金属的一个特性。金属其实我当时跟我父亲练了这一年多的这个拔丝呀、备料的工作，其实也不光是磨性子，主要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了解一个金属的特性，就是你把它摸透了啊，按我父亲的话，你降了住了这个东西，他就听你的话了，你降不住他，他永远听不了话，就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到后来的工作上就完全是对这个东西就知道他怎么玩，他怎么舒坦，我怎么治他。对，所以呢就是尤其这个金属，它在不同时间贴金箔的时候，就发现你在不同时间贴服它的颜色光泽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恐怖的。 就把那些全贴上去。 我们基本上是我们速度非常快，30个平方一天可以贴完。 这个也就是说为了让它整个颜色看上去是一致的。 是的， 必须得要这个速度。 是的。这是基本上是我们的极限了。然后呢，但是它是这样，你在这个贴服完了之后，你第二天再去贴服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你可能这整个贴服完之后的3天它的颜色是统一的。但如果说你整个全部都贴完了，就像你有一件白色的 T 恤，你洗了一水以后，你突然发现你的这个 T 恤是破了一个洞，你想用原布料在这件布料的洞上再去贴一块，它的色差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中间把它拉成一个大条，那中间大概有15公分的一个缝隙，那怎么办？还有金箔，它是9.33×9.33的方，那我的方，我每贴的金箔呢，它都是平茬的，是平铺的。 那如果说我在它覆盖一层的话， 嗯， 也会，嗯，高是基本看不出来，但是会有色差， 嗯， 你就能看见这有一个压痕，嗯， 哦，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的， 嗯， 那怎么去处理它的接口接缝，这是我们遇到最难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其实咱们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个工艺哈，其实大家还是认为它是一个特别贵的，嗯，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只能在故宫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工艺品。那在您看来，其实如果说它要走到寻常百姓家的话，它现在应该也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这种工艺品来给大家选择吧？ 嗯，是的，所以我现在主要的方向基本都是小的。嗯，然后珠宝类的，但是它依然贵， 嗯，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传承下来的，就是这个皇家的工艺，那它的这个工艺所付出的，不是说我们积累的，那你我可能做一件珠宝作品，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我要一根丝一根丝的去做，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是语音嘛，没有图片， 嗯， 然后看不到作品，就是如果可以看到作品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你不去经历它，你真的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这件作品它背后经历了什么，它真的是千锤百炼， 嗯， 我一件作品大概需要烧它几千次。 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吧，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哈我们今天嘉宾的一些作品，或者是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呢，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叫主持人曼宁，我会把这些图片呢同步发到我的微博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非常的想一饱眼福，我看看究竟中国最顶尖的花丝镶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最后一点时间哈，如果让您去推介一下花丝镶嵌这门技艺，您有哪些话想说呢？ 花丝镶嵌这门技艺，怎么说呢？花丝镶嵌其实是几千年啊，三五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嗯， 但是其实我们赶上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它之前我不管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花丝镶嵌的春天。我真的希望特别特别多的年轻的搞设计啊，搞技艺这个专业领域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关注花丝。因为什么？你们很年轻，我们已经上年纪了，就是我虽然说是最年轻的一个最年轻一代的花丝传人吧，但是我觉得比不了这些20多岁的那些脑洞大开的创造者们。我们有记忆，我们有想法，我们真的可以开出一条特别好的路，尤其是在花丝珠宝首饰这一块儿，我们是零，就是我和我父亲，我们把珠宝这一块儿打一个先河。我希望大家能在珠宝首饰的花丝镶嵌方面去做更好的一个突破，然后把这条路走得越来越宽，然后我们打到世界上去，然后我们做中国的珠宝的爱马仕，我们打中国的最好的珠宝品牌，这应该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我觉得一定会的，因为我现在这个品牌在国际上也还不错了。希望能做得更好。我姓牛，所以我的品牌也叫牛。纽珠乐瑞，就这样。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